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城寨的听众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四点钟城寨有乐的时间了。那就这两个月来呢，每个礼拜六呢都跟大家介绍下我自己喜欢的音乐，还有讲一讲我自己成长的年代的经历，或者是香港那时发生什么事样。那我想看了很多听众的留言呢，他们都觉得即令到他们想起很多自己同時代的經歷，咁樣咁亦都係我做呢個節目嘅一個目的嚟嘅。最主要就係話，即係正如我喺個 promo 嗰度所講啦，其實佢係個人嘅日記，亦都係一個時代嘅記錄。因為個人同時代咧係兩者不可分開嘅。當好多嘅移民潮出現嗰陣時候，自然會有一啲嘅關於移民嘅歌曲。譬如上個禮拜我哋講麗歌，即係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毕业歌在八十年代这个时间出现呢？就是因为那个教育制度抗战嘛。如果大家是在1977年小学毕业的话呢，那你就跟我一起呢是考这个最后一届的小学会考。在那一年1978年之后呢，资助教育呢就由小学的六年呢抗战到去九年了。就是说初中的三年呢其实都是得到政府的资助的免费教育。所以咪会越来越多中学生咯。越来越多中学生啦，围绕住青少年文化的市场就会越来越扩展啦。从自己个人角度来看呢， 就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日记，一个你自己生活的记忆。但是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呢，你的生活记忆呢是受一个大环境影响的嘛。就因为政府给多了很多钱落去发展个教育。很多人呢就由政府资助呢读到 Form 3, 甚至是读到 Form 5 了。整个香港咪踏入了一个潮流文化为主导的一个时代。香港亦都登上了亚洲流行文化城市，甚至是全球华人的最重要的流行文化城市，就是在80年代。咁今集咧，我所讲嘅咧个题目咧，我叫做 British Colony， 英国殖民地。咁就唔系讲紧咧政治上香港嘅身份，而系讲紧流行文化上边英国同香港嘅关系。嗱 ，British Colony 咧，佢同时系80年代喺尖沙咀新世界中心里边嘅一间时装铺嘅名嚟。我哋嗰个年代咧，开始受英伦嘅流行文化影响咧，第一波嘅入侵咧。其實就是 The Beatles 的所謂 British Invasion 第一波了，就是當時60年代披頭四來香港訪問。那我看回我朋友陳橋先生的影的相，那些機場接機的少女瘋癲的程度，我想今天接機的那些靚妹接韓星孔劉那些都完全比不上。披頭四訪港是一件大事來的。咁就香港的流行文化就由陳寶珠來了，就跳了上去這個披頭狂人。咁但係咧，英國嘅流行文化喺香港咧就冇咁深入嘅，因為當時始終咧英語咧都唔係一個普羅大眾嘅掌握到嘅語言，只係一啲嘅我哋叫書院仔、書院妹，譬如咩咧，好似李小龍讀《喇沙》或者呢個《聖方濟》咁樣，咁咧就可以聽英文歌啊咁樣。咁但係大廣大嘅勞工階層咧，都係對英文歌咧都係即係有個隔膜喺度。咁何況係英國嘅流行文化？咁但係咧，我覺得隨住香港越嚟越國際化咧。在流行文化上面吸納的外來的東西是相當之多的，在80年代。而在流行音樂裏面，80年代在英國出現的第二波的 British Invasion 就是這個我們叫 New Romance， 新浪漫時代的音樂了。在英國的音樂發展史上面，可以這麼說，在60年代是一個所謂反叛的年代。之前我們都播過抗議的民謠歌曲，譬如 Bob Dylan 啊等等 John Byers 啊的民謠，還有英國都跟美國是同步的一些所謂反戰，65年的巴黎學生造反是世界上面即是佔領運動的最 prototype， 其實就是巴黎的學生造反運動。然後跟著就是反越戰，跟著去到70年代中期一路的嬉皮士運動的高峰啊等等，咁就喺美國就出現咗我哋叫做 psychedelic， 即係一啲嘅迷幻音樂，譬如 Jimi Hendrix 啊等等，即係用音樂去描述一種食咗大麻之後叫做 stone 嗰種感覺。咁啊，英國就係變成 punk movement 啦。我哋細個咧成日都睇新聞圖片都見到嘅，唔知點解香港啲報紙咧係好中意影低嗰啲英國 punk 仔嗰啲咁嘅樣嘅。佢就喺呢個Piccadilly Circus 嗰度咧喺度同啲遊客影相嘅，著全身嘅皮褲啦、皮靴啦、皮背心啦，就釘滿嗰啲撞釘喺度啦，咁個頭髮就係印第安人嗰啲 Mohawk 嗰啲咁嘅髮型啦，咁即係未埋到嚟已經篤盲你隻眼嗰啲嚟噶啦。咁咧就呢個 Punk Movement 咧係喺英國70年代咧係成為一種嘅時尚熱潮。嗱當時咧 Punk Movement 對香港冇乜影響嘅，出咗幾個重要嘅人物。嗱我書店咧賣緊一本書好有趣，係 Vivian Westwood 呢個英國嘅潮流教母啊、祖母啊級嘅呢、這個。設計師人物 Vivian Westwood 就在 Punk Movement 裏面開一間很小很小的這個時裝店，就是賣售賣一些的所謂 Punk 的時裝。在音樂裏面當然最出名的就是這個 Sex Pistol 聖手槍樂隊，就是除了扮吉他之外，所有他唱的和音樂都是不夾的，總之就瘋癲一輪，吉他就有那麼行，扯到那麼行就可以了。Punk Movement 的熱潮反而就不是 last 了很久，一去到80年代 Margaret Thatcher即係戴卓爾夫人啊，保守黨經歷過工黨嘅一個主政期啊，英國陷入咗個長期經濟衰退之後咧，國民嘅選擇咧就係選擇咗保守黨嘅戴卓爾夫人上台，而戴卓爾夫人上台同美國嘅列根總統咧，同時相信咧我哋叫做 supply side school 喺經濟學上邊一個供應學派嘅革命，就係話唔應該繼續嗰個福利國家，就係要去 cut 嗰啲嘅政府嘅 spending。然後咧就喺俾多啲嘅營商嘅優惠啊等等去協助嗰個經濟發展，咁咧從而令到成個製造業或者工業得到復甦咁啊。咁喺戴卓爾夫人主政嗰陣時咧， Punk Movement 其實是面對一個高失業率，英國當時失業率去到十幾二十%的時候，所出現一些無產階級或者低下階層的一些的僆仔在倫敦的、就是、街頭裏面所發展出來的一種音樂運動。但是去到 New Romance 就不是了， New Romance 那些呢全部都是很有型的，男的會化妝，會穿到好像時裝設計師，但是就自己設計自己的時裝的。剛才我一開始播的這個 Yazoo 的女歌手 Alison Moyet 的 Only You 呢，是英倫的 New Romance 的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一隊樂隊來的。後來呢 Alison Moyet 也是自己發展就離開了。最近我看到呢就是她在 Burberry 的時裝的 Fashion Show 裡面呢，竟然有一場結尾的時候，中間有一個 Stage 就是由 Alison Moyet 出來唱 Only You，然後最後尾呢個時裝設計師呢係搭住佢膊頭一起呢同佢行返入後台，行嘅過程裏面呢係接受呢個模特兒同埋觀眾嘅歡呼。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就話設計師好明顯就係借呢個時裝嘅舞台去向當年嘅流行音樂嘅女神 Alison Moyet 致敬。咁而佢亦都當時喺呢個 Burberry 嘅 Fashion Show 裏面呢係現場弦樂管弦樂演奏呢係唱 Only You 呢首歌嘅。第二首歌我想香港認識 New Romance 就是來自 The Human Need 的 Don't You Want Me。 You were working as a waitress in a cocktail bar When I met you I picked you out, I shook you up and turned you around Turned you into someone new Now 5 years later on You've got the world at your feet Success has been so easy英倫的流行音樂在80年代能夠全球樣成為這個潮流現象，就是跟我剛才說的所謂新浪漫興起有關。 咁烹嗰種咧就係一種即係相當狂野同埋係音樂形式嘅一種突破。不過咧係好難持久，因為佢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嚟噶嘛。咁所以咧去到當 New Romance 出現嗰陣時咧，就成個形象全部都係青靚白淨啦。男嘅就好脂粉味好重啦。全部都係潮人啦、型人啦、時裝有啦。而女嘅咧就係好多都係把聲好靚嘅喎。其實嗱，頭先我講 Alison Moyer 咧，或者之後我會介紹嘅 Annie Lennox。Eurythmics 的女主音呢，其实到今天的声音都是这么好听，很奇怪真的。但是呢就当时的 New Romance 呢就是不是讲政治了，是讲享乐主义，讲个人的一种的华丽美感。完全是跟70年代的 Punk Movement 和60年代的抗议民谣就完全分道而行。就在列根和戴卓尔的年代呢就回去呢追求呢自我表达的方式，通过时装啦，通过音乐，通过化妆，音乐里面的语言等等，就是紧密地跟时尚结合在一起。这个是第一次流行音乐变成时尚的一部分。那香港怎样受这个影响呢？我记得80年代香港最潮的地方不是现在的 IT 啊，这个广东道的名牌啊，或者曾几何时的利时商场啊。嗰陣時最潮嘅地方咧，係喺而家拆卸再重建嘅新世界裏面嘅東急百貨同埋新世界商場裏面地庫二樓賣衫嗰層。我哋僆仔去朝聖嘅咧，嗰條路線圖就係咁樣噶啦。嗰陣時冇廣東道嘅，其實海運商場亦都係超級老套嘅，即係唔係我哋嗰個杯茶嘅。咁我哋冇錢買嘅，坦白講，我哋係去咩咧？去一間叫做新世界中心裏面叫做 British Colony 嘅鋪頭裏面朝聖。當時最出名的牌子就是由 Boy George 大紅的，就是 Boy London。 今天你會見到呢，周街大陸佬就穿這個冒牌的 Boy London， 就是來香港那些潮廣東廣州潮人，下身就一條這個這個日本牌子的一個 M 字牌子的 Elvis 的一條牛仔褲，上身就一個 Boy London。 你一看就知道這些是佛山來的潮人，因為那些是假貨來的。咁但係咧，就當時嘅 Boy London 咧係堅嘅，我哋去嗰陣時係睇嘅啫 ，window shopping。咁嗱，呢個 British Colony 喺呢個新世界中心嘅鋪頭咧，就專賣咩咧？就係英國嘅一啲潮人。嗱，當時你要記住，佢唔係名牌，唔係講緊嗰啲英國時裝設計師啊，或者係嗰啲歐洲時裝設計師嗰啲，係講緊年青人著嘅潮牌。而嗰啲潮牌咧，基本上咧係未大紅大紫嘅，喺當時嚟講係啱啱 up and coming 嘅，咁所以咧喺香港嘅潮界嚟講咧就相當之貼市啊，就係貼近呢個世界嘅潮流。而我所認識嘅牌子咧，就大部分咧都係喺嗰陣時開始嘅，當然有啲而家今日已經冇嘅啦，其實。曾幾何時咧有個日本嘅牌子叫做 Kansai 啦，山本寬哉啦。咁就阿倫啊嗰啲就唔知點解咧，個個都好中意著嗰啲牌子嘅。咁咧就我哋同學之間盛傳啦，就如果你想撞到阿 Danny 仔咧，就晏晝咧喺呢個新世界中心出現咧，就可以見到佢，即係同佢一齊 shopping。咁我記得咧就跟住到我哋高中嗰陣時咧，就開始潮流興一樣嘢，唔知點解嘅又係叫做德袋 Mandarin 德，一個設計師牌子嘅一個書包。咁人哋本來就唔係攞嚟做中學生嘅書包嘅，咁但係咧跟住唔知點解嚟到香港之後咧，就係變成中學生嘅有錢仔嘅呢個書包。咁而呢個 Mandarin 德嘅鋪頭咧，亦都係喺呢個當時嘅新世界中心，就有個專賣意大利牌子嘅鋪頭咧，係賣呢個德袋嘅。所以我就話咧，嗰陣時當廣東道未崛起嗰陣時咧，最重要嘅呢個時尚咧，就係喺新世界商場同埋隔離一邊的東急百貨了。東急百貨你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出面經常有一張很大很大落地的 poster 在這裡，而我見過最漂亮的張就是這個當年的張曼玉，我想那時候20多歲，就有一張落地的 poster 就在這個東急的百貨出面。而東急百貨裡面我自己覺得最有趣的呢，就是他們的有日文雜誌，因為我覺得當時來說我們除了去尖沙咀的志願去看日本的寫真集之外，即是那些什麼條山紀信那些，即是我第一次看都是在志願的，其實就然後呢就去什麼呢，去東急去看這個日本的時尚雜誌。而東急百貨在那陣時來說是代表日本的潮流，剛才我講這個 British Colony 那些賣這個 Mandarin 德那些就是代表西方歐洲的潮流。 而在这个 Department Store 里面，你记得当时 Sam 有首歌呢叫做日本娃娃的。首歌日本娃娃的 MV 呢竟然呢就是在东急百货里面呢是取景的。而軟硬呢在这个八十年代尾的一首歌叫做川久保玲大战三本药师呢，我相信都是因为他们那年同我那个年代同我们一起去蒲这个新世界中心是有关的。咁跟住呢我送俾大家嘅一首歌呢可以咁讲係呢个元祖级嘅 New Romance 嘅电子音乐啦。剛才我讲过除咗佢哋嘅衣着造型打扮之外呢其实呢佢哋嘅音乐嘅风格都好相近嘅。就係、是、呢开始用电子合成器去创作佢哋嘅音乐。咁而大量嘅呢啲嘅 independent label 喺呢个英国喺伦敦出现。点解呢就因为以往你夹 band 呢就要人多乐器齐。即係坦白讲都要投资唔少钱。同埋咧錄音室就要 book 啊咁樣，咁但係咧 synthesizer 嘅好處咧就係你見到頭先我講 Yazoo 就係兩個人啦 ，Eurythmics 都係二人組合啦 ，Ultravox 一人組合添，咁所以咧呢、這個電子音樂咧係令到好多人啊係擺脱咗組 band 嘅煩惱，你揾唔到夾 band 嘅人啊嘛。Ultravox 嘅光頭佬啊，元祖光頭佬啊，就係呢個新音樂電子音樂嘅全球化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影響人物。最近我仲喺網上睇過佢咧，開演唱會咧，仲係唱緊嗰首《Dancing with Tears in My Eyes》。 而另外一首我自己到今日都好鍾意嘅就係呢個 Eurythmics 嘅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咁嗱，我而家揀嚟嘅版本呢就唔係呢個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嘅原唱者 Andy Lennox 嘅版本，而係呢之後我睇到一個翻唱嘅版本，佢就用另外一個完全唔同嘅音樂編排方式。嗱，如果大家覺得鄧紫棋嗰類喪嗌叫做嘶哮式或者叫狗叫式嘅唱歌方式好有型呢，咁就完全未入流嘅。其實你睇下呢個 Joe Stone 嘅版本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你就知道呢個鄧紫棋嗰啲根本係未入流嘅。其實剛才聽過 Here Come the Rain Again 就是 Joe Stone 的版本，就跟 Andy Lennox 的電子音樂原唱的音樂是有不同的，因為他就用了一些弦樂和吉他去伴奏。 唱的演唱的技巧呢都有明显的分别。咁我觉得 Alison Moyer 同呢个 Annie Lennox 呢把声系好相似。而 Annie Lennox 嘅造型呢甚至我觉得系似咩呢一个女性版嘅 David Bowie 添。咁到而家都系一个潮妈嚟嘅其实。虽然我諗年纪都唔细啦其实。我諗大过我添。咁但係呢呢啲视觉系嘅 New Romance 嘅音乐流行呢其中呢系连带住一种新嘅音乐表达嘅方式就系、是、MTV 嘅出现。嗱你諗下以前如果你系 The Beatles 嘅咁样你现场演唱啦上去一啲叫 Live Show 啦即系无线电视都有嘅其实莲花乐队啊呢、这个 Teddy Robinson 嘅 Playboy 啊咁上去咁一个镜头一个 camera 影住你成班人就喺度即系演出咁样。就基本上冇乜電影技巧可言嘅，咁但係自從啊呢個80年代初美國出現咗一個24小時嘅 MTV channel 之後咧，成個音樂嘅傳播方式就改變咗啦，就好似今日出現咗呢個 YouTube 一樣啦。點解呢就係、是、視覺變咗個重要性越嚟越緊要啊，唔係聽覺。原本音樂就係聽嘅啫嘛，你睇到 live 演出嘅唔多嘅，其實披頭四嚟一次咧，轟動幾年嘅其實。但是呢 ,MTV 是什么呢 ?24 小时不断去看到他们那些歌星在唱那首歌。而唱片公司呢也都开始将很多的资源投放下去将那些歌曲拍成视觉上相当之奇幻原目吸引的音乐录影带了。8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 MTV 的年代视觉主宰了听觉的发展。而这些新浪漫的音乐热潮呢也都是通过 MTV 呢向全球发放。你会记得个 MTV 多个首歌嘅，其实系所谓 British Invasion 里边好重要嘅一队乐队 ，Duran Duran 嘅 The Wild Boys。 Cause there's no 咁嗱，呢個 Durant 嘅 The Wild Boys 咧，係差唔多視覺系嘅呢個新浪漫音樂嘅經典代表嚟嘅。你睇個 MV 裏邊咧，佢嗰種誒類似好似百老匯式嘅舞台劇 Cats 嗰種嘅造型啦，嗰種嘅歷險啊，好多異國情調嘅元素啊，就一窩蜂就懟曬落去呢個 The Wild Boys 嘅 MTV 裏邊。新浪漫咧有幾個特性嘅，同以往咧重視社會批判啊、政治意識啊，特別係英倫音樂裏邊咧，即係 punk movement 嘅蔑視權威啊、無政府主義等等咧，係另外一個極端嚟嘅。其實嗰啲內容係冇乜嘢嘅，包括係 Spandau Ballet 啊、Duran Duran 啊、The Human Needs 嘅啲情歌咧，其實好似呢個 bubble gum 咁啊，我覺得唔吞得落肚嘅其實，但係就食嗰陣時個有個口感好似好過癮咁，然後吹個波出嚟好似好靚咁樣。八十年代就係一個咁嘅時代啦。是紙醉金迷的開始了。而這種的新浪漫帶來香港是什麼呢？是一種新的消費主義行為，就不是再是我們以前最多就是買條這個 Bell Button 的牛仔褲，學這個當時的披頭四等等，就很多時尚的設計師出現了，這個 Vivian Westwood 在這個 British Colony 之外，另外在銅鑼灣有一間很重要很重要的時裝店出現，就叫做 Greenpeace。 大家聽 Greenpeace 以為是環保團體，其實不是，當時的 Greenpeace 就是今日沈家偉、邱淑貞的 IT 了。1988年就在這個銅鑼灣，就賣什麼呢？兩樣東西賣發達的， Levi's 的501和 Dr. Martin 的 Boot。 大家想想，今日 Dr. Martin 的專門店你都不會進去買啦，年輕人覺得不行啦，我都買對這個 Adidas 那些的限量版波鞋，或者是 Nike 那些限量版波鞋啦。但是在80年代呢， DM 呢就是代表一種英倫的時尚，就是一條低腰的501的牛仔褲，無論那些年輕人幾瘦、條腰幾長都好，都不知道為什麼都要穿條501的牛仔褲，然後就褲就相當長，就谷在這個鞋面那裡，就是一對大頭的 Dr. Martin。 當時來說最瘋的是賣那些12個洞，那條鞋帶穿到頭都暈的，其實剝鞋也都十分之困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長筒的 Dr. Martin 就是當時我們所謂的潮人至愛了。這個 Greenpeace 就造就了這個沈家偉的時裝王國，但是同時呢，他也都帶入很多英倫的新的小眾的設計師的牌子。香港第一代的潮人在80年代慢慢大眾化呢，我覺得是跟這些的小的店頭是有關的。大的集團當然是 Joyce 啦， Joyce 即是馬氏家族啊， Joyce Ma， 咁佢有錢啊嘛，咁所以嗰啲牌子咪勁咯，梗係貴啦咁樣。咁我哋 window shopping 嘅啫，點可能買得起 Joyce 嘅時裝咧？咁退而求其次，咪儲錢儲錢又儲錢買條501咯，然後跟住買對 Dr. Martin 咯。咁就啱啱我離開大學嗰陣時就係咁嘅時代啦，覺得自己係潮人嘅，其實就係買咗第一對嘅 Dr. Martin。好似覺得同呢個 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嘅主音歌手係同步嘅咁。咁沈家偉當然最後尾佢嘅 Greenpeace 就係變成今日嘅上市公司 IT 啦，即係呢個世界就真係呢個無限循環、無限復活嘅。呢個以華麗享樂為主為美嘅電子音樂咧，有復甦嘅跡象喎。Durant 喺2000几年，我唔記得咗，出咗一隻 MTV 嘅精選，輯錄咗佢哋當時最精彩嘅呢個音樂錄像。咁另外咧，就係咧周柏賢嘅 friend 啊，同佢主持《盧漢推歌》主持人咧。就在香港就發行了一套電影，就是 Spandau Ballet 的紀錄片，叫做 The Show Boys。 這套紀錄片如果你是對流行音樂歷史或者是流行音樂和社會關係有興趣的，你就可以買個 DVD 來看。 Spandau Ballet 可以這樣說，跟 Durant 當時是一時餘亮的一對的新浪漫的樂隊，我甚至喜歡 Spandau Ballet 多過 Durant Durant， 因為 Durant 就我想即係始終我覺得都係好似脂粉未重嘅就係，咁但係咧呢、這個 Spandau Ballet 嘅主音咧，我覺得就比較男性化啲嘅。裏邊佢一首歌，我諗當時亦都係即係同 Durant 分庭抗禮嘅就係、是、True。在很多的音樂節目裏面，在這套紀錄片就會播放當年 Durant 的主音和這個 Spandau Ballet 的主音，在一些英國的 Game Show 裏面大家互相針鋒相對的情況。那就 Showboy 這個是30年之後回顧一個英倫的音樂的浪潮的其中一套紀錄片，當然也是跟 Spandau Ballet 重組有關。那重組之後也來過香港開演唱會，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又會看過。其實 我哋嗰個年代對於英倫流行音樂嘅認識咧，係由 Yasu the Human Needs a Flock of Seagulls Culture Club 等等開始，唔係由披頭四開始。披頭四對我哋嚟講實在太遙遠。咁而呢個英倫嘅音樂影響咧，就係、令到我哋同英國嘅關係咧，就唔係完全一個政治上嘅關係，而係咩？我哋係同全球嘅後生仔同步。Spandau Ballet Duran Duran's Culture Club 咧，佢喺美國同樣係相當大嘅成功，亦都係得到呢個 MTV Channel 嘅幫助。佢哋嘅 MV 咧喺美國咧成為一個相當流行嘅產品嚟嘅。咁所以你會覺得，喂大佬，大陸嗰陣時1979年之後講緊乜嘢流行文化都冇噶嘛，係咪？佢哋仲係聽緊鄧麗君、甜蜜蜜噶嘛。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其實已經係走先咗好多好多步。咁究竟呢個 British Invasion 對香港嘅流行音樂有咩影響呢？可以咁講，直接我覺得受呢個英倫嘅電子音樂影響嘅咧，係出現咗幾隊樂隊。我覺得嗱，達明一派係好有代表性，我覺得。第一，好多音樂嘅創作都係用電子合成器嗱，呢個就係我講嘅第一個標準啦，就係話嗰個嘅新浪漫裏面係用 synthesizer 創作，亦都係二人組合。鼓當然就唔係真鼓啦，係電子音樂裏面製作出嚟嘅鼓機嘅聲啦，就擺個幾個 keyboard 喺度撳下撳下嘅啫。阿劉爾達就係、是、咁，據說啊，劉爾達當時咧就係好中意呢個英倫嘅音樂，咁就想揾一個拍檔。咁咧就喺《年青人周報》就登廣告，由阿余曾嘅介紹咧，就係揾到呢個黃耀明，咁而組成呢個達明一派。咁而達明一派裏面好多嘅音樂，其實係充滿住八十年代電子跳舞音樂嘅特色喺裏面嘅。另外一隊樂隊組合咧叫做 Fundamentals，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佢仲比達明一派更接近呢個電子跳舞音樂。而第三隊咧就係跟住我會揀嚟嘅最後一首歌啦。梁翘柏同呢个刘志远组合嘅《浮世绘》，刘志远咧就系 Beyond 里边嘅第五个队员。Beyond 第一只唱片《永远等待》里边咧，你仲见到呢个刘志远喺度嘅。咁但系好快，《阿拉伯跳舞女郎》里边佢已经离开咗，就同 Gilbert Lang 咧就组成咗《浮世绘》。大家都会听到嗰啲电子音乐嘅曲式啊、格式啊、嗰种低调啊、唯美啊、迷离啊。嗰種感覺咧，同早期嘅達明一派音樂咧係好相似。浮世繪嘅作品《憂傷都市》。 當你於街中點起新的香煙，於手中輕擺，身邊的他只交出一顆真心，像被我開解。求共舞飄過夢的邊界，飛出。飘忽足迹消失于黑暗，能共抱解去内心拘禁，走出这道市，不会让爱遗恨。迷惘夜里幻想拍死烽烟，手长紧抱着你，零碎岁月。 我相信很多八十年代在香港长大的，即是我们的同代人，对于当时的英伦电子音乐是满怀回忆的。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对潮流啊、对时尚啊、对世界的流行文化的认识呢，摆脱一个即是土炮的即是香港人呢，都是跟这个流行音乐有关。不单止是即是英文好了，也都是对很多的青少年文化关注和认识的程度是提高了。其实我想问一下听众，有没有人1994年是去过大球场看这个 Depeche Mode 的演唱会？如果有的，你告诉我，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看演唱会的经验。你想想，一对英伦的电子音乐的组合是在大球场开演唱会，你可想而知当时英伦音乐在香港的影响力是有多大，有多少追随者，亦都有很多乐队我觉得来过香港的，譬如 Pet Shop Boy 啊，电子音乐里面我相信都是很重要的，其实是 Spandau Ballet 啊、Duran Duran 啊等等。 Depeche Mode 我第一次认识其实不是在什么特别的场合，其实是欢乐今宵的，其实大家都觉得可能觉得很奇怪，其实当时的欢乐今宵是会请这个 Depeche Mode 上去唱了两首歌。咁呢个大球场嘅演唱会呢，可能係香港最后一次喺大球场办嘅演唱会嘅。据说就俾隔离嗰啲高尚住宅区嘅人投诉呢个噪音。我唔知係谭咏麟定係 Depeche Mode 嘅演唱会就係最后一次啦。咁自此以后呢，大球场就变成係一个空置嘅工业大厦咁样，就摆咗喺度。可能一个月先踢一次波，一年先打一次榄球咁样。咁冇咗大球场呢个地方开演唱会係好可惜嘅，特别係諗下係开电子音乐嘅演唱会。我睇过好多演唱会，亦都有好多我鍾意嘅乐队。但係即係因为香港嘅环境所影响呢，係冇嗰种感觉嘅。其实我记得我有个同学喺1990年喺柏林参加咗呢个 Pink Floyd 嘅演唱会。当几万人喺呢个柏林围墙下面係大合唱呢个 The War 嗰陣时呢，我相信那个是一个一生难忘的经历。我自己来讲呢，就是 Depeche Mode 的演唱会。其实现在网上面很多这些即是访问，譬如 Vince Clark 啊、Martin Gore 自己的访问啊，或者一些的 MTV 啊，或者他们的一些演唱会里面的录影片段。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看回，但我自己找不到的就是香港大球场那场演唱会里面的录影片段。如果大家有找到的话，不妨告诉我。我相信香港仍然有很多有心人的。你说再早一点，那些人可能会有很多的听音乐的活动呢是少的，我觉得。但是呢，我所知很多呢，譬如 Depeche Mode 80年代的电子音乐呢，仍然定期有些人呢，那个年代的譬如 DJ 啊，或者乐评人呢，是会搞很多这些的电子音乐的欣赏会，是播回那时的黑胶唱片的。咁我自己希望城寨有落呢，有一日呢係可以呢大家上嚟係听返80年代英伦电子音乐嘅黑胶唱片。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如果我有呢个活动举行嗰陣时候，一定会通知大家，记住留意我哋嘅通告。拜拜。